你当作我的家。 决定要走，云怎么挽留？曾经的丝纠缠，放空的手，情缘似流水，覆水总难收。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。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少喝点酒，窗台外的衣服有没有谁的某某某，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。没有你以后，一个人四处旅游，在某时某地交上三两个朋友。缠不休，是情深缘浅，留一身遗憾，还是情浅缘深，一辈子缘由。没有我以后，一个人少喝点酒，窗台外以后的以后，